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到海边的时候，天差不多已经黑了。五姑娘走在身后，低着头，心跳快得不得了。她打算今天先暗示性地告白一下，不管会不会被拒绝。信？五姑娘低声叫了一声。什么？信回头看着停下脚步的五姑娘，然后坐下，把手里的啤酒和吃的放下。那个，你看今天会不会涨潮？五姑娘抿了抿嘴，立刻坐下，然后打开一瓶啤酒，猛喝了一口，想壮胆。不知道，应该不会吧？信回头看了一眼，最近说不上哪里变了，但肯定变了的五姑娘。你不是不会喝酒吗？五姑娘被啤酒呛到，刚学会的。许久，信和五姑娘都没有再讲话。即使是夏天，夜晚的海边还是有些凉意的。五姑娘不禁抱紧了自己，然后眼神偷瞄了一眼信。任信看着远方，猜不出她到底在想什么。和印象中的一样，任信的头发有些长，好像从来不剪短，也没有再长过。信，五姑娘刚开口，任信口袋里的手机响起。好，那我现在过去。任信认真地听着对方说着，五姑娘在一旁能听到对方语气里的激动，然后看到很少急躁的信回头看着自己说，秋子不见了。五姑娘想起秋子在住院期间确实消失过一天，没想到是本打算表白的今天，于是两人匆忙赶到医院。田俊在医院门口边抽烟边等，任信大概是忍了很久，自己的妹妹被田俊伤害成这样，碍于是兄弟，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过。现在秋子失踪了，肯定和眼前的田俊有关系。任信远远的在转弯处看到了田俊，脚步突然加快，然后冲上前狠狠地打了田俊一拳。在五姑娘的印象里，没有过这一出，没见过任信打人，只是记得秋子消失的那天晚上见到田俊的时候，他的嘴角是肿着，没想到是任信打的。对不起。田俊擦了一下嘴角，没有还手。任信握紧拳头，也没有再动手，也没有说话。去找人吧。沉默许久，任信点了根烟，然后说，我可能知道他在哪里。五姑娘想起来那次消失，秋子一个人躲在老厂房后面的一间堆满杂物的小房间里，那间小房间隔音出奇的好，半夜如果有谁要联系又怕打扰别人，就会在那里。果不其然，秋子一个人坐在小房间的角落，脸色有些惨白，很明显刚哭过，脸上还挂着两条半干的泪痕。推开门的时候，任信本想往前走一步， 田俊更快地往前冲向了秋子，然后抱起秋子。五姑娘看了一眼人信，抿了抿嘴， 我知道错了，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也不要再折磨我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像这次一样丢下你不管。你不知道，我第二天就开始后悔了。 青春里，我们开始慢慢学着大人的模样，讲着一些我们以为只会说一次的情话，后来才知道，这些原来不是一次性的，用再多次都有用。田俊说着把自己感动了的话，在五姑娘听来却有些虚伪，大概那个年纪的时候才能消化这些情话吧。秋子终于放声哭了出来，也不知道两个人抱了多久，反正后来任信和五姑娘都有点待不住了，任信出去抽着烟，五姑娘也跟着出去了。爱情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可能感同身受，即使你们被同一个人用同样的方式伤害，你们也无法感受对方难过的程度，所以从不对别人的爱情指指点点就是最好的解释我懂你这句话。秋子和田俊和好以后第三天就出院了，在家又休息了将近十天后，秋子又回到了校园。再次看到秋子出现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她前些天的状态。五姑娘再次确信爱情的力量能将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完全改变。回到学校后，乐队的彩排恢复正常，一周后他们乐队在迎新晚会上有个压轴演出，因为秋子的缺席，所以时间变得很赶，那一周几乎每天都排练到深夜。五姑娘每天都翻墙回寝室。 午安，演出结束后你要不搬去我那边住吧。 秋子看着发呆的五姑娘说， 你是说老厂房？ 五姑娘惊讶地问，过去绝对没有过这一出。 最近老是失眠，想找人说话，那住的一群大老爷们儿没一个能说话的，每天回去倒头就睡了。最近我们排练结束的也很晚，任信说你总是翻墙回去，不如就住我那边吧，这样你机会也会多一些。 秋子说的理由对于五姑娘来说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姑娘可以和任信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至于学校查寝室计分这些规定，对于现在的她来说一点儿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五姑娘点点头笑了。迎新晚会那天下着暴雨，大夏天总是像来姨妈前的女生一样，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触碰到了她的气点。对于这所学校来说，能在迎新晚会上演出的人要么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要么就是成绩最优秀的学霸们。总之，如果你有机会能在迎新晚会上露个脸，那么第二天走在校园里就会有人在你经过的时候窃窃私语，然后你就会陆陆续续地收到情书和各种莫名其妙的礼物。而任信和秋子的乐队那就更不用说了，加上他们本身就有一些神秘色彩，除了演出几乎不会在公共场合看到他们，所以对于他们的留言就更多了。五姑娘自从进他们乐队帮忙以后，替他们收过不少情书和礼物，所以她一直觉得讽刺，明明自己才是最想也最有机会表白的那一个。作为压轴，任信唱了那首他们的成名作，这首歌他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不超过五次，听说是任信在高中的时候写给一个姑娘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写给谁的。怎可能适可而止，你我才刚开始。 他说，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到此为止。最后几句歌词五姑娘一直很喜欢，即使多年以后，她都觉得这几句话是她和人性的告别对白。和往常一样，他们不管在哪里演出，结束后一定是会聚会的。今天的演出一如既往的顺利，聚会定在了他们最常去的那间酒吧。酒吧是秋子的一个朋友开的，大概是因为今天迎亲晚会大家都玩得嗨，酒吧的人特别多。不管是静吧还是吵闹的嗨吧，总是充满暧昧的气氛，尤其是这种开在学校周围的酒吧。在场所有的客人都是校友，看到任信他们的乐队进来的时候，好多女生跟着酒吧正在放的音乐尖叫出来。五姑娘特地坐在了任信的旁边。秋子大概很久没有碰酒了，今天的她格外兴奋，不停地喝酒，喝了两轮后就开始变得话也多起来。田俊在一旁哄着她，任信坐在旁边对着五姑娘举起杯，五姑娘也顺势拿起喝了半个小时只喝了几口的酒杯，然后一饮而尽。我过两天搬到老厂房去住了，五姑娘喝完酒低声地对任信说。酒吧放着歌，任信没有听清楚，耳朵靠近五姑娘的嘴，示意她再说一遍。秋子说让我搬到老厂房去住，五姑娘抿了抿嘴说。我知道，哪天搬跟我说啊，我去接你。任信靠近五姑娘的耳朵说，五姑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抿了抿嘴，加上酒精开始起作用，脸红到不行。好。五姑娘想趁着这种气氛再说点什么，但是却再也找不到话题。去外面走走吧，里面太吵了。任信又一次毫无防备地靠近五姑娘说，这一次任信还用手把五姑娘的头拉近自己。五姑娘立刻又喝光了刚满上的一杯酒，回头点了点头。任信和五姑娘走出去的时候，乐队其他人八卦似的起了哄，引来其他桌的人看向五姑娘和任信。秋子盯着五姑娘的笑颜，拿起一瓶酒继续喝了起来。今夜这个学校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任信，那个一站在台上就让人移不开眼神的人。五姑娘真的有点不胜酒力，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她最多也只能喝一杯红酒。连喝了两杯啤酒的她就感觉脸开始有点烧，头重重的。任信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瓶刚开的酒。还要吗？任信把酒瓶递给五姑娘，五姑娘顺手接了过来。我有点话要跟你说。五姑娘对着酒瓶喝了起来。啤酒是五姑娘最最讨厌的饮料之一，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喝这种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还容易撑起小肚皮的饮料。五姑娘想着这是再好不过的表白机会，大家心情都很好，又喝了点小酒，又是深夜，就算是被拒绝也能找一个发酒疯的理由。五姑娘停止喝酒是因为被酒呛到了，喷到了任信的身上。任信习惯穿白色的 T 恤，再在外面套一件肥肥的白衬衫。五姑娘立刻扔掉酒瓶，上前用手擦被弄脏的衣服。对不起，对不起啊，我高估了这个时候的我的酒力。五姑娘说着，然后准备折回酒吧去拿纸。没事儿，不用管。任信拉住五姑娘的手腕说。五姑娘本能地缩回手，然后低下头抿了抿嘴。能不能也给我一支？五姑娘和任信 沿着路灯走着，任信拿出烟，五姑娘主动要了一支。任信看了一眼五姑娘，然后把手里刚点好的烟递给了她。五姑娘顺势抽了一口，这是她第三次抽烟，起码没有呛到咳嗽。任信看着五姑娘，然后低头笑了。怎么了？五姑娘看到任信笑，有些紧张，是不是自己抽烟的姿势太过搞笑？没有，觉得你最近变化太大了。任信停顿了一下，怎么说呢，有些女人味儿了。好像是的。你是不是说我变成熟了？当然，不然这些年我都白过了呀。喝酒的唯一好处就是放松，放松之后说什么话都不用经过太多思考。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很难处理的事情？我可以帮上忙吗？喝多了之后听任信说话，觉得他的声音格外温柔，加上天生的烟酒嗓，五姑娘有些沉醉。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就是……五姑娘想深吸口烟，然后把自己给呛到了。任信走上前拍了拍她的背，五姑娘清了清嗓子，抬头看着任信。我喜欢你，不管是以前的我还是现在的我。还有啊，前几年遇到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呀？我就是因为你才又回来的，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什么都好像在计划之内，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控制。任信低着头看着微醺的五姑娘，她说了很多，能听清楚一半，其他的任信听不清楚，也听不明白。任信拿过五姑娘手里的酒瓶，已经见底儿了。五姑娘一边摇晃着走，一边傻笑。任信猛地吸了口烟，然后把看上去随时都会摔倒的五姑娘的脑袋放到了自己的肩上。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也在努力地喜欢你。任信回头看着酒吧门口，田俊扶着又喝多的秋子，低声地呢喃着。第二天，五姑娘是在秋子的床上醒来的。醒来的时候，秋子穿着浴袍，正在擦刚洗完的头发。哎呀，我怎么在这儿啊？五姑娘觉得头很疼，眉头紧锁，看着秋子，想起来昨天晚上是跟任信在一块儿的，还说了很多很多话，却想不起来最重要的话有没有说。让你提前适应这儿啊。秋子递了一杯水给五姑娘。吴安，你酒醒啦？我说你这酒量也太差了。任信说你只喝了一瓶啤酒就这样了，还以为你会做些什么呢。五姑娘抿了抿嘴，有些不好意思。她喝了口水，然后起身找着自己的鞋子，发现床前没有鞋，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秋子的房间和印象中的一模一样，简单干净，有些复古的墨绿色漆是墙壁的颜色。给你穿这个吧，我平时不太穿鞋，所以没准备女孩穿的拖鞋，这是从任信那边拿的，你将就着穿吧啊。秋子拿着一双男士拖鞋放在五姑娘的脚下，赶紧着，别发呆了啊，你以后有的是时间熟悉这儿。今天是周六耶，哎，我们去市区吧，我想买衣服。好啊。五姑娘太想买新衣服了，但突然又想到自己的钱包里好像只有一张50块，还有几张旧旧的10块，我还是不去了。五姑娘想着，反正对于这个时候的她来说，这些也并不重要。哎呀，行了，别想了，快快快，我换个衣服吹个头发就能走了， 你去洗个澡啊。秋子走到一个纯白色有些复古的大衣柜前挑着衣服，五姑娘凭着印象找到了浴室，经过人信的房间偷看了一眼，因为是老厂房改造的，所以他们只是简单的用隔墙板隔了几个房间，每间房间的门的颜色都不一样，人信的是灰色的，和脚上的拖鞋一样。五姑娘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笑得有些甜。到市区的时候正是正中午，非常热，五姑娘有些想念布料极其少的小背心和超短热裤，还有人字拖，看着自己脚上的运动鞋还有黑色长裤跟 T 恤衫，她抿了抿嘴，突然有点难过，加上燥热的天气，五姑娘毫无逛街的欲望。哎，这件怎么样？你怎么了？一起挑嘛。秋子拿了一件条纹的连衣裙，挺洋气的，就算是现在穿在大街上也觉得时髦。五姑娘想念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信用卡。五姑娘笑了一下，然后佯装开始挑衣服。她翻了几件连衣裙的价格，深吸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个时候的物价已经这么高了。你喜欢这件呀，我买给你，上次你生日我都没送礼物给你，今天你尽管挑，我送你啊。秋子笑着说，笑起来的两个酒窝让她看起来很天真。不用啦，我就瞎翻翻，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谢谢你啊。五姑娘放下手里的一件黑色连衣裙，秋子立刻又拿起来，然后又拿起了五姑娘刚刚看的几件衣服。你好，买单。秋子抱着几件衣服笑着走到柜台，五姑娘有些不好意思，立马上前低声地说，真的不用。从学校毕业以后，再也没有人像秋子那样对自己好，多数的友情都是寒暄或者难过的时候的临时需要，开心的时候很难想到彼此。秋子拿出卡，营业员接过卡，然后看了一眼五姑娘，五姑娘抿了抿嘴，不再说话。想什么呢？给，走，咱们去吃好吃的，任信他们也在市区，等一下咱们一起吃晚饭。秋子把拎的大包小包递给五姑娘一半。我在想要怎么谢谢你呢？五姑娘抿了抿嘴说，嗨，谢什么呀，你之前那么照顾我，我都没跟你说谢谢，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这种煽情的话了。秋子一边走一边回头和五姑娘说，五姑娘微笑着看着那个瘦弱的背影，想到她最后还是没有和田俊在一起，有些心疼。 小说《一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衣冠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12集，再次寻找谢尔盖。当王鹏翔真正出场的时候，他已经与俱乐部内部所有的高手较量过。那种神秘的搏击术摆是不说，对手并未受到重创，但都无法伤害到他，只是不停地摔倒，爬起来再摔倒。俱乐部有人把他的格斗录了像，定格研究，根本找不到那些动作有什么规律，几乎都是顺势而发，在恰当的时机做出了一个恰当的动作，对方必然失去平衡。于是终于有一天，王鹏翔带着一个马来民间神明拿督公的面具，赤裸上身进入了赛场。第一场的对手是名土生白人，高大粗壮，锣声一响，王鹏翔就扑上去，双手猛推对方的胸膛，这完全是街头小孩子的打法。对手冷笑了一声，用力抵住，胸口的压力一下子消失，而自己前底的力量让他摔了个嘴啃地。观众一片哗然，谁也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年轻的白人爬了起来，挥拳扑了上来，王鹏翔躲过了拳风，和对方抱在了一起。观众能看清楚过程，到此为止。接下来年轻白人再一次摔倒在地，比赛以年轻白人摔倒17次而告终。年轻白人向裁判申诉说，这个对手使诈，他身上肯定装了什么东西，或者他的鞋有可能有问题。裁判一一检查过后宣布这些申诉都无效。打这么一场比赛，王鹏翔不仅轻松获胜，而且没浪费多少体力。第二天他就接受了再一次的挑战。一周后，王鹏翔打到第5场，当他第12次把对手摔倒在地的时候，观众席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喊声，假拳假拳。比赛结束了， 当王鹏翔洗漱完毕，换好平时的装束后，俱乐部经理满脸堆笑，递上了一个装满美元的纸包，请王鹏翔解除合同。 不是您的水准不够，来这里的观众想看头破血流的场面，您这种和平拳法会让观众水潮的。瞧，这是您的合同所得，还有我们的违约金。 王鹏翔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假设，也想早点回到学校了，于是就坡下驴拿着钱离开了俱乐部。刚到门口就看到肖亚玲生气地堵在那里。 王鹏翔，你怎么跑到这里打黑拳呢？啊，要是出了事儿了，我怎么好向你妈妈交代？ 两个人返回了香港，一路上王鹏翔也很像是做错事的孩子，鼓足勇气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上了飞机他才道歉。 肖阿姨，对不起，我是怕您担心才悄悄出来的。 你说的对，我确实很担心，而且你犯了很多傻孩子才会犯的错误。 哦， 他们认为大人理解不了他们做的事。其实啊，这个规律只对那些个没见过世面的家长才有用。 回到了香港，王鹏翔开始总结他惊人的发现。史记记载，明末清初之际，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庭创立了太极拳。虽然陈家人只是在练陈家拳，但已经有了后来太极拳的基本风格，讲究以柔克刚，舍己从人，避实就虚，引进落空，借力打力。不过一种拳法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使拳的人自己的天赋。到了19世纪中叶，一代天才杨露禅混入陈家沟学拳，不仅让太极拳从此走入了千家万户，自己也把他的原则发扬到极点。接下来清朝废了武举，热兵器彻底地征服了冷兵器，科学时代光临中国后，人们忙于著书立说，有关太极拳的书一年多似一年。然而万里之外的西伯利亚，一个从来没练过太极，甚至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外国人，从另一条道路爬上来，同样攀上人类格斗技能的巅峰。两者都是靠着精细的身体感知能力，而不是什么招式。摆在王鹏翔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惊人的推测。然而除了请希尔盖当众表演外，他无法向公众证明这个推测，甚至就是能把他请来也没什么用。活着的人里面已经没有人能够再使用太极格斗术，谁又能证明希尔盖的武术和太极拳有异曲同工呢？肖亚玲是王鹏翔唯一可以轻谈这类话题的人。听完王鹏翔的讲述，肖亚玲沉思了半天。 整合，信息整合能力，太极推手就是一套信息整合能力训练术。 信息整合？ 就拿现在来说吧，你坐在我对面，能看到我的脸，听到我的声音，你能感觉到椅子的软硬，能闻到空气里有什么气味，还有衣服穿得合不合适，坐久了腰酸不酸，腿麻不麻，这些杂七杂八的感觉在你主观世界里是分离的吗？它们是一片光线，一堆图像，一串声音，一堆触觉刺激， 这些感觉乱七八糟拼在一起。不，周围这一切在你主观世界里是个整体，根本不用思考，你的脑子自动把它们拼成一体，这就是感觉整合。 我们每时每刻都这样，不用训练也行啊。 这不是先天拥有的能力，我们在婴幼儿时期感觉是分离的，我们要花几年时间才掌握它。所以即使普通人的信息整合能力也都是训练出来的，只是我们不记得那个过程。 嗯， 到了成年之后，如果周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亮起一道闪光，这些心意刺激就会打破你的整体感，你的精神要重新把它们整合。在平时我们很少面对大量心意刺激，所以你可以安静地读书，几个小时都没人打扰你。但在格斗时，每分每秒你都要面对心意刺激，你要看到对方的动作，如果纠缠在一起，你要用身体感觉对方的压力。 我明白了，整合这些心意刺激的能力有高有低，一般人很低，普通拳师高一些，通过太极推手训练出来的人最高。不，不是现在的太极推手，而是当年的那些大师亲身做出来的动作，他们可以迅速整合视、听、触这些感觉，对对手的动作做出反应。是的，就是这么回事。谢尔盖根本没什么招式，他就是凭借着整个身体的感觉自动做出反应。肖阿姨，这就像全世界都是盲人，有个明眼人给他们讲自己看到的东西，盲人可以听清每个词，但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前辈们讲太极拳的书都摆在那里不停地翻译，但是没有用，没人再真正拥有那些感觉，这些文字都是死的。 那现在你要做什么？ 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要找到谢尔盖，告诉他不用当哑巴也能训练出绝世武功。 莫非你要把终极武术这个秘密告诉给他？你了解他这个人吗？他的同事可都是杀手，他自己未必不是啊。 是他帮我悟出格斗技术的最高境界，就算回报吧，我应该告诉他。以后不用生活在荒郊野外与人分享，就是待在闹市里也可以保持他的格斗能力。而且我要让他恢复成一个正常的父亲，可以和女儿说话交流。阿杰丽娜需要这样的父亲。 王鹏翔最后给出的这个理由，萧亚玲觉得不应该反对。然而当王鹏翔自认为找到答案后，才发现阿杰丽娜却不是那么好找的。自从回到香港，他突然对王鹏翔冷淡了下来，在电子邮件里只有几句简单的问候。王鹏翔询问希尔盖的近况，阿杰丽娜回答说已经不和他在一起了，这让王鹏翔很吃惊。辛辛苦苦找到父亲，难道因为他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不来往了吗？最令王鹏翔生气的是啊，如果不是他主动发电子邮件，阿杰丽娜绝不联系他。王鹏翔拨打了他留下的手机号，里面只有一串俄文提示，王鹏翔请教会俄文的同学。原来阿杰丽娜已经换了手机号了。终于王鹏翔认定这个俄国姐姐是想玩失踪，他越想越生气。这天又轮到何志浩的课，他在走廊里找到王鹏翔，主动让他回宿舍。 哎，有个鬼妹找你， 快去吧，很正点哦。 王鹏翔怦然心跳啊，三步两步跑回宿舍，阿加丽娜果然等在那里。看到王鹏翔，他一头扑进了王鹏翔的怀里，嘤嘤地哭了起来。 几年来我一直不敢联系你，我爸爸出事了，执法部门说他杀了好多人，要从我这里找到他的线索。 听了好一会儿，王鹏翔才搞清楚来龙去脉。原来鞋儿盖似乎是在遇到他们之前，曾经在那个废弃基地里大开杀戒，对方是一群人，只有一个安全部官员和一个保安逃脱，当时执法人员找不到鞋儿盖的下落。阿吉丽呢，因为陪在父亲身边，直到王鹏翔离境后很久才返回自己的家，立刻被守在那里的执法人员带去盘问。虽然不相信父亲会杀人，阿吉丽娜毕竟单纯，经不起执法人员三绕两绕，说出了希尔盖藏身的地方。左邻迅速带人乘几架直升机扑了过去，他知道希尔盖有灵敏的感觉能力，能够提前的知道危险，他希望靠飞机的速度来弥补。左邻右使算了，飞机发动机工作时会产生次声传递到远方，人类的耳朵听不到此声，但是内脏会产生共振，形成某种轻微恶心的感觉。希尔盖独自深入荒野进行训练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没找到希尔盖，阿吉丽娜就一直被监视居住，他来往的电子邮件都有人检查。为了不连累王鹏翔，阿吉丽娜只好在电子邮件里表示冷淡。过了几十天，希尔盖再没有露面，警方解除了对阿吉丽娜的监视，他才得以出国寻找唯一能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希尔盖屠杀了几个人？为什么？怎么会？虽然他不言不语，但他很善良。对，还是向肖阿姨请教吧，她是心理学家，也许能推测到希尔盖的内心世界。阿杰丽娜，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是谁？ 我干妈，是最可以信任的人。 看到王鹏翔带着那个传说中的俄国女孩进来，肖亚玲差点笑出声来，她想起了王轩。如果王轩活着，能猜到自己可能会有个金发碧眼的儿媳妇吗？ 你能想到和我讨论这些事很好，说明你没把我当成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阿杰丽娜小姐，可不可以讲讲大鹏离开后你们父女俩究竟是怎么相处的？最关键是你父亲有没有说话？ 我父亲仍然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但我们之间的沟通似乎很顺畅，通常是我倾诉自己的成长经历，父亲认真地听着，或微笑，或拍拍我的肩膀。日常生活中，父亲总能用简洁的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是最后他才对我说了几句话，大体是我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老在这里陪他，他会经常看我的，还劝慰我，他这种生活并不心酸，这是他的选择，不必为他伤心。但是现在，就连这样的家他都没有了，他一定藏在荒野里。 阿杰丽娜小姐，请原谅我对你父亲不敬，你并不了解他。也许俄国警察说的都是真的，他可能出于恐惧，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动手杀了很多人。同时，他也会很关心你，因为他是你父亲嘛。 这两种行为完全可以表现在一个人身上。就说你那位佩舍夫大叔很关心你们母女，他不也当过杀手吗？ 王鹏翔想反驳肖阿姨的话，但他发现自己找不出理由。 为什么要相信谢尔盖没杀人？那只是种感觉，只有面对那个人，看着他的动作，看着他的眼神，才能体会到他的善良。但这些如何能作为逻辑上的理由讲给一个没与谢尔盖见面的人？ 突然王鹏翔终于深深地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很多很多细微的东西他不是通过语言来认识的，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席尔盖这个人，这个不说话的人，正是这样的对象。 可是我坚信他是无辜的，特别是他们指责他杀人的时候，就是他和我们相识的前一晚，他怎么会刚刚那么冷血又过来和我相见？ 那么阿杰丽娜小姐，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想再找到他，其实这么多年里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不是在这座城市就是在那座城市。以前达利亚说我产生了幻想，会把某个陌生的中年人想象成他，现在我回忆那就是他本人。是的，他爱我，他一直在关注我的成长。现在因为警察密探都盯在我周围，他知道这个危险，所以不敢现身。如果我深入荒野甩开那些人，他就会出来的。 是的，我相信他的推测。 好吧，那你就去试试吧。 嗯，但我想再请王鹏翔帮忙，毕竟那是在西伯利亚荒野。 什么？你父亲涉嫌刑事案，王鹏翔又是个外国人，他不能卷入你们的这些事。 肖阿姨，我真的想去。您瞧，我用我设想的方法练了很久，我也在那些野拳手身上检验过这种新功夫，但这都不是最后的证据。想知道我现在获得的能力到了哪种地步，是不是谢尔盖拥有的那些本领，离他还差多远？只有一个办法，找到他，和他再较量一场。 小王，上次他没有被通缉，这一次再见面他可能会杀了你灭口。 他不会的，肖阿姨，我确定他不是凶手。 好吧，还有一件事，如果遇到俄罗斯警察，你不能动手。你是外国人，在别人的国家要守法。 这个我明白。 阿杰丽娜突然抱住王鹏翔，毫无顾忌地在他额头上重重地一吻。肖亚玲笑了笑，转身地走开了。两人再次进入俄罗斯，来到了韩吉，再次进入荒野。阿杰丽娜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苦苦等待，不过希尔盖并没有如愿现身。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坐在小河边沐浴在北极光下，王鹏翔搂着阿杰丽娜，任凭她在自己的怀里抽泣着。忽然附近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王鹏翔大吃一惊，他并没有专门训练自己的外感觉，视觉、听觉和嗅觉远没达到白虎的程度，所以一群普通刑警警察就能把他包围起来。遵从肖亚玲的嘱咐，王鹏翔没有反抗。 你们为什么抓他？ 王鹏翔涉嫌非法入侵，必须审问。 于是两个人被分开带走了。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会淡忘你的脸。 如果现世之恋到日落时再结束，开遍全城灯火照亮了天窗，自问白昼会否不愿继续燃闹像行亮点。 情感当你我错过今天，人潮像。